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温岭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钻天鼠卢芳就站在天梯上边，眼瞅着他的四弟蒋廷一头扎入了溺水寒潭，半天了全都没上来。哎呀，卢芳心想啊，四弟完了，上不来了，心里边好难受啊，提溜着包袱一转身从天梯上下来，走到山神庙这儿，这么一看，旁边有这么一块啊卧牛青石，把包袱往石头旁边一放，坐在石头上，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是连连叹气。哎，我卢芳好命苦也。石指望与韩章、徐庆、蒋平、白玉堂，我们五人结拜，号称五鼠啊。有道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五弟白玉堂直到现在生死不明，四弟又一头扎进了溺水寒潭，半天没上来，肯定也一命呜呼。哎，我卢芳好命苦啊。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山神庙里边有人高声呼唤，是个女子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啊，卢芳听到这儿，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噔噔噔来到山神庙的旁边。这个山神庙呢也是多年失修，那窗户呀，哎，窗户棱子还有，窗户纸早就没了。跟窗户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有这么一个三十来岁的这么一位年轻妇女，对面呢站着这么一个喽啰兵，这喽啰兵嘴里边嬉皮笑脸的：哎呦，陆大嫂子，您喊什么呀？啊，您喊也没有用啊，跟您说实在的吧，兄弟，我想您呢想的不是这么一天半天了，今天恰好有这个缘分，咱们俩在这儿碰见了，没别的，我的好嫂子，您就成全了小弟我吧。啊，说着话呢就跟那个妇道人家动手动脚的，这个妇女连声呼唤：救命啊，救命啊。卢芳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侠肝义胆呐、啊，看到这种情况，他怎么能够不问，怎么能够不管呢？腾腾腾就来到山神庙的门前，咱们一抬脚，咣当，把这山神庙啊给踹趴下一下。怎么，您想啊，这门也糟点吧，就他猛这么一踹，这一扇门哗进去，哐当，整拍在这喽啰兵身上，就把这喽啰兵啊拍在这个门板底下了。噌，卢芳一个箭步窜进来，一抬脚，咣当，把这扇门往旁边这么一踢。等这个喽啰兵翻过身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他给吓坏了。怎么，只见卢芳晃荡荡平的身高是八尺开外呀、啊、头上戴紫缎的六瓣状帽，卷帕宁头，斜拉丝围，紫缎子的箭袖袍，鸭黄色的丝鸾带，墨色灰地衬衫，青缎的鸭根薄底鹰脑窄腰的快靴，往脸上这么一看，紫扑扑的一张大脸呐、啊，两道浓眉是斜入天苍，一对虎目圆翻，鼻如一柱纯落丹霞，一部花白虎须飘洒在前胸， 手持钢刀往这儿这么一站，就好像是天神一般呐。这喽啰兵啊还以为是山神爷显灵了呢，跪在那儿哈梆梆梆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哎呦，爷爷爷爷，你饶命命啊，饶命啊啊！你这是干什么？没别的，那什么，他不是外人，他是这个鹿的嫂子。我是他的小叔子，是我的萌嫂。我看见萌嫂子，您说小叔子跟嫂子开两句玩笑，这不是古之常情吗？爷爷，您千万饶命，您千万饶命啊！就在他说话的功夫，那个妇道人家早已经啊跑出了山神庙，人家跑了。哼！如果做了伤天害理之事，我当时就要你的命啊！是是是，爷爷您饶命，您饶命！我来问你，五街松那个地方有一个新坟，那个坟是谁的坟呢？您要问这档子事儿，我跟您说得了，我是这个君山上边啊那个汉拔寨头一寨巡抚寨的哨兵，我名字呢叫毛嘎嘎。哦。我问你那是谁的坟，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呀。您要提起此人呢，那是大名鼎鼎的，他是金华人士。后来呀他在这个悬空岛那个地方曾经五人结拜，号称五义，人称五鼠。哎，有这么一个锦毛鼠白玉堂，他闹过东京，皇上呢还奉他为四品带刀护卫之职。他跟随着严查散巡按大人来到了襄阳来查办荆襄九郡，没想到襄阳王派人到这个上院衙里边就把大人的金印给盗走了。这位爷才一直追到了王府啊，他要上这个冲霄楼，没想到一时失足坠入了八卦铜网站。八卦铜网站这个更道升高里边走出来100名弩箭手，围着这个铜网啊是乱弩齐发啊。卢峰听到这儿把眼睛这么一瞪，我问你可曾射到致命之处？哎呀我的爷爷爷，您甭说是致命之处了，霎时间呐他浑身上下全是弩箭，就跟大刺猬一般，而且这个弩箭呢就是用这个毒药泡过的毒药弩箭。您想想这么一来马上他毒气归心。哎，这位白虎卫啊他已经是一命呜呼，命归西天了。当然了，那个王爷看他呢是这么一个英雄好汉，想把他埋在盆地坑下封他为镇楼将军。有这么一个算命的先生名叫魏昌叔，这个主意说不如啊把他尸骨送到我们君山，我家寨主爷呢念他是位好汉英雄惜英雄啊，马上就命人呢给他找了这么一个风水宝地，在那儿起了这么一个新坟。而且呢王爷还有吩咐了，在这个坟前面要挖一道深沟，如果有侠义之人前来祭奠他，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今天呢是我带着小童儿拿着食盒到这儿来祭奠祭奠。王爷说了非得是真哭不可，如果要是假哭的话回去我们还得挨打呢。正因为这样，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我的萌嫂，我在这儿开了几句玩笑，我说的可都是真情实话呀，我的爷爷您饶命吧。这毛嘎嘎这一口气儿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他抬头再一看卢芳，卢芳啊靠着供桌这儿攥着刀瞪着两只眼睛不说话了。毛嘎嘎一看，哎呦，感觉这位爷爷睡着了，嘿，我赶快跑吧。猫嘎嘎站起来一转身噔噔噔跑出了山神庙。卢芳啊刚才一听说五弟真的死了，他呀背过气去了。凉风这么一吹，卢芳醒过来了，再一找猫嘎嘎已经不见了。哎，手持钢刀插楞钢刀归鞘，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山神庙。啊，转过头来就往五街松的方向那儿看了看，确实有两个小童儿在那儿 烧钱挂纸，摆上了贡品，在那儿哭呢。如芳啊，想了想，五弟肯定是死了，四弟也不见回来。哎，我这个张大哥的还活什么劲儿啊？抬头一看，哎，前边不远呐、那儿有这么一棵松树，有这么一个斜岔子。如芳心想，我不如就在这个地方了此残生吧。哎，自己呢搬了一块石头，就来在了树底下，把丝缎大带解下来，往树卡巴上面这么一系，系了一个套。如芳面对着五接松的方向喊了喊：“五弟，五弟！”又转过身来，面对逆水寒潭叫了叫：“四弟，四弟！”哥哥，跟你们一起走了。如芳又跪在地下，哎，磕了磕头，谢了谢圣恩，然后又面对自己家乡方向，叫了声夫人，喊声娇儿，我们下世再见啦。如芳这才起身，登上这块石头，英雄把脖颈往套里边这么一伸，然后两只脚一踹下边的石头。哎呀，霎时间呐、就觉得眼头巴巴巴一冒金星，晕晕沉沉的，不知去向了。过了一会儿，猛然间就听见有人轻声呼唤：“这位大爷，这位大爷，您醒醒啊！这位英雄，您醒醒啊，醒醒啊！”哎呀，卢芳微睁二目，一看自己怎么坐在这儿了，再一看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呢高个白净的脸，穿着这么一身蓝，那一个呢、略微的矮一点儿，黑脸膛，长得特别的壮实，穿着一身青，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木棍子，还提着一个包袱。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如风心想，你们这是什么人呢？哎呀，这位老人家，看您偌大年纪了，又不是什么贫寒之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寻此短见呢？啊，哎呀，二位，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杨世间没有我立锥之地，你们还是让我死了吧。哎，您何出此言呢？我问问您，刚才在山神庙里边，您是不是救下这么一位妇女呀？啊，是有此事。当时是我看见以后，我不得不管，不得不问。二位啊，跟您说吧，刚才您救的那个妇人不是别人，那个白净的脸瘦高个的过来，那是贱内。哦哦哦，是您的，是我的妻子。哦，你们二位，这瘦高个一指旁边那黑脸的，他呀是我的小舅子，我是他的姐夫。哦，你们二位，这两个人呢，感觉都是陈启旺里边的柴夫，打柴的。人家呢卖柴回来，半路失踪，只碰见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跟他这么一讲，这个白净的脸瘦高个呢名叫陆斌，黑脸膛呢名叫陆英。这俩是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得赶快到山神庙那看看去。来到山神庙的旁边呢，看见这儿有个包袱。哎，赶快的寻找这个人吧。再一看前边树那儿挂着一个人，急急忙忙的就把卢峰给救下来了。人家跟他这么一道姓名：“我叫陆斌，我叫陆英。”哦，原来是二位壮士把我给搭救了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呢？这个卢芳他不敢说呀， 陆斌赶快上前，哎呀，老人家，您不必有什么忌讳，我们虽然说住在君山，但是有一样，我们毕竟是大宋的子民，有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的讲吧。哎，我告诉二位吧，在下姓卢，名叫卢芳。 哦， 干木，您就是悬空岛的钻天鼠卢芳卢老员外。哎呀，正是在下。哎呀，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嗨， 只因为我的五弟白玉堂，他呢抱着严查散严大人来到襄阳，万没有想到啊，襄阳王派人偷到了大人的金银，我的五弟追到王府，这且不提呀，那襄阳王还命人把这颗金银扔进了逆水寒潭，我是前来捞印的。 哦，怎么您是捞印的？ 不，我捞不了啊，是我的四弟在那儿捞印呢。 啊，在逆水寒潭捞印 啊？ 我问问您吧，那个他下去没有啊？ 下去了，完了死了。这黑脸的一说死了，白脸的过来，嘿，干什么呢你这是啊？什么叫死了死了的？ 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六月份我们十好几个人呢，我的水性最好，那几个人呢用绳子把我腰捆住了，我就下去了，我刚一下去，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把我给打蒙了，多亏呀他们绳子转得快，我才逃回一条命来。你想想啊，下这个逆水寒潭那还有好吗？ 嗨，卢斌告诉他了，那是你下去，你知道四爷是谁吗？ 啊，是谁呀？ 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你没听说过吗？人家在玉河桥那儿捞过蝉，高家燕曾经治过水，而且还拿住过水杯。你咋像你呢？人家江河湖海多深的水，什么样的水没见过呀？肯定是万无一失。 哦， 那么我问问您，卢员外，这位四老爷是在什么地方下去的？ 就是下了天梯那个正西方下去， 那儿捞不上来。 啊，怎么 那儿下去捞不上来？ 绝对捞不上来。 怎么呢？ 嗨，我们打柴之人起得早，今天早晨我们起来之后，眼瞅着呀，这个军商上面的喽啰兵还有王府派来的人拿着一样东西用红绸子包着，您猜在哪儿扔下去的？ 就在那个额头峰那个地方扔下去的，在东南边呢。 您在西边这儿下去捞，捞到何宁何月他也捞不上来，不是？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哎呦，那赶快帮忙指引方向，看我四弟到底他上来没有。 行行行，我再问问您啊，那个五街松那儿是不是埋的是我的五弟啊？ 这鲁英啊刚要说话，鲁斌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哎，那儿没埋人，那是假坟，就为了诱惑人，想捉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走走走。 于是啊，把包袱接过来，他们呢又上天梯，到了天梯上边往下这么一看，鲁英喊上了，嘿，那怎么有个小猴子，那怎么有个小猴子？ 哎，那不是猴子，那正是我家四弟 蒋平啊。说实在的，可冻坏了， 怎么 逆水寒潭水寒彻骨啊。蒋平头一次扎下去，虽然说在水中能视物，找了半天也没有看见这块金印。逆水寒潭都说是鹅毛沉底，难道说蒋平比这个鹅毛还要轻吗？不是那么一回事。这鹅毛扔下去，随着水流来回乱转，转来转去，转到中央那是个漩涡，唰的一下就被吸进去了，转下去了。蒋平他明白呀，不能顺水流，是逆着水流来回这么找，找了半天不见金印，实在冷得受不了了，这才上来。 韩章一代跟他说呀， 兄弟，咱们别下去了，太危险了。二哥，不下去捞不出金印，大人怎么交代？这怎么能行呢？怎么对得起大人呢？说着话唰着一下又下去了。就这样下去三次了，上来之后啊，把这个蒋平给冻得实在难挨。二哥，您赶快砍点柴来啊，点点火吧。韩章用刀砍点柴草，然后就用这个火筒子把这个火点着之后，蒋平在这儿烤了烤火，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不好，大哥带着人来了，大哥来了以后又要絮絮叨叨，他决定不会让我再下去了。二哥您等着，我再下去一回啊，唰着一猛的要扎下去了。卢芳带着陆兵鲁英急急忙忙来到这儿，大哥，哎呀二弟呀，我给你推荐两个人吧，啊，这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位叫陆斌，那位叫鲁英，这就是我的二弟韩章。陆斌、鲁英两个人赶快过来见礼，韩章立刻还礼，说四老爷还不上来，一会儿他就上来了，怎么样啊，在里边什么都没看见，您看根本扔印的就不是这个地方，是在那边呢，额头峰在东南边呢。正说着话呢，蒋平上来了，哎呦，把蒋平给冻得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哎，烤了烤火就把这些话跟蒋平这么一说，蒋平急了，哎呦，那咱们赶快奔东南方额头峰那个地方，我再下去捞取金印吧。陆斌说，四老爷您慢点吧，啊，您看您现在冻得这个模样，来，我呢跟这位二老爷赶快的去砍点柴去，您再烤一烤。鲁英，哎，你赶快回家，快着点，把家里的酒给拿来，外边烤一烤，里边喝点酒，然后再奔往东南边额头峰那个地方，您再下去啊，哎，就能够找着这个金印了，告诉您说是用红绸子包着的。哎哎哎，是是是。韩章跟陆斌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砍这个柴呀，砍了不少树枝子，在这儿仍然用那个火筒给点着了以后，蒋平这儿正烤着火呢，眼瞅着鲁英啊从那边过来了，就抱着这么一个呀酒葫芦。蒋平接过来以后把葫芦罐打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通喝呀，里边也暖和了，外边也烤热乎了，走吧，咱们赶快奔东南边让捞印去吧。于是陆斌、鲁英两个人带领着他们往东南边来到额头峰这个地方，到额头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这竟是奇怪的石头啊，这是个山崖呀，哦，就从这儿扔下去的，没错，就从这儿扔下去的。蒋平抡抡胳膊伸伸腿，运好了气，往下又看了看，嗯，然后这么一抬头看了看卢芳，大哥二哥，兄弟，我这可马上就要下去捞印去了，捞上了金印还则罢了，如果捞不上金印来，大哥二哥，兄弟，我可就不上来了。说完话呀，蒋平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头朝下，脚朝上，唰，这一下从额头峰这儿又扎入了溺水寒潭。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厨房水管里的发大水了，这水现在跑地下室去了。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知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蒋平冲着卢峰、韩章大喊了一声：“大哥、二哥，兄弟，我这可就下去了，捞上金银还则罢了，捞不上金银嘞，大哥、二哥，兄弟，我可就不回来了。”说完话呀，王启这么一纵身，头朝下，脚朝上，唰的一下又扎入了溺水寒潭。蒋平也扎下去了，卢芳啊，这才纳过闷来。哎呦，刚才四弟说的是什么呀？捞上金印还则罢了，捞不上金印来，他就不上来了。哎呀，想到这儿，腾腾就往前走，我也不活着了，四弟，我跟你一块下去吧。多亏呀，旁边的陆兵立刻上前，伸双手把他给抱住了。哎呀，卢员外，卢员外，您万万不可如此，就凭着四老爷的本事，肯定能把金银给捞上来。韩章也一再劝呢、啊、大哥，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看看再说，咱们看看再说。江平啊，这一头扎入了溺水寒潭。您想啊，这个金银如果真的往下扔下去，顺着水流要是这么转起来的话，转到中间来到漩涡这个地方，一下就给捉进水眼呢，上哪儿捞去呀、啊？江平在水里边，他知道啊，不能顺着水流，得逆着水流。睁开两只眼睛，在水里边左看右看，哎，果不其然，还真发现那儿有这么一道红光，这什么东西呀、啊？江平立刻分水就过来了。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哎呦，蒋平这心里高兴就别提了。怎么他看见那红绸子了？不是听陆斌讲的吗？眼瞅着有人用这红绸子包着金印从这儿扔下来的，您说怎么那么巧，他扔下来之后让水这么一冲，整冲在旁边啊那石头放在那儿给卡住了。哎，看到这儿，蒋平心想，这真是天助我也。过来呀、啊、用手就一拽这红绸子，呵，这石头缝啊卡得还挺紧，拽不上来。蒋平用力往起这么一拽，噌，还真把这个金印给拽出来了。蒋平得到金印了，心想，我的造化可真不小啊，拿着金印。您想想，这个时候就听见卢芳啊在岸边这还一再喊呢：“四弟，四弟，你倒是上来呀，你再不上来，哥哥我可就下去了。”眼瞅着哗啦这水花啊往起这么一翻，蒋平露出脑袋来了，大喊了一声：“大哥，那个印我到手了啊！”眼瞅着蒋平啊手拿着金印往起这么一扔，大哥您接印吧。卢芳伸双手把印接到手里边，哎呦，死弟，你倒是快上来呀。眼瞅着江平上了岸了，把这个卢芳高兴就甭提了，可是江平的浑身冻得颤抖啊，赶快咱们到那边再烤烤火去吧。于是这几个人呢就拿着金印，哎，又来到了炉火旁边，在这儿烤了口火。一边烤着火，那个鲁英又把那个酒葫芦递过来了。江平打开葫芦盖一扬脖，咚咚咚，又连喝了好几口。陆斌呐、啊、 一看天色可不早了，一再的催，哎呦，蒋老爷，蒋老爷，没别的，您快着点吧，咱们得赶快离开此处啊，待过一会儿啊，恐怕巡山的喽啰兵就要过来了，如果让他们发现咱们，这可了不得。哎哎哎，我这就马上换衣服，换衣服。蒋平立刻脱下来身上的水铐，然后呢换上平素的衣服，韩章在旁边帮着他把这个水铐归置好了，打好了包裹，几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哎，又奔天梯上边，从天梯上下来往回走，也就是刚刚走过山神庙这个地方，可了不得了。怎么猛然间就听身背后人声嘈杂，呐喊连天呐，抓奸细啊，抓奸细，不能让奸细跑了。回头再一看，哎呀，灯起火把两次油松啊，一队喽啰兵往他们这边就跑过来了。哎呀，不好，蒋平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啊，大哥，干脆您把这金印交到我的手里边，您跟二哥赶快迎上前去抵挡一番吧。好，他们正说着呢，只见陆斌冲他们把手一摆，哎呀，几位老爷您不必慌张，我看你们还是在大树后边暂时的避一避，这件事情啊有我们哥俩就行了，我们哥俩就赶快迎上前去吧。蒋平看了看卢芳，卢芳瞧了瞧韩章，这仨人一琢磨，怎么着，难道说陆斌跟陆英他们两个人还会点什么武艺不成吗？既然这么说了，咱们先在大树后边隐蔽一时，在大树后边啊隐住了身形。他们再一看呢，这一队喽啰兵啊足有100多号人，举着火把冲这边就过来了。眼瞅着陆斌跟陆英两个人迎着喽啰兵就过去了，喽啰兵看见是他们两个人也都停住了脚步，猛然间就听见喽啰兵后边啊有人高声叫喊，什么人挡住了去路？喽啰兵赶快回禀回寨主，不是别人，是陈启旺打柴的樵夫陆斌和陆英。哦，裂开门旗，哗啦，眼瞅这一队喽啰兵是一字排开，从后边过来这么一位首领。蒋平在大树后边仔细一看，这个人，呵，见此人呐，身高9尺，蓬头勒金额的是二龙斗宝，两腿红绒桃在顶门这儿是突突的乱颤，紫缎的小袄，寸牌骨头钮，紫纱包，大红的中衣，薄底快靴，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战裙，黑沉沉的一张大脸，面似黑锅底呀，粗眉大眼，半步刚然，手持三股钢叉，往这儿这么一站，是凶神一般。他是谁呀？他就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号雅都鬼，名叫文华。陆斌鲁英两个人赶快上前行礼，啊，见过寨主。你们两个人啊，寨主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哦，没有别的，只因刚才有罗兵向我报道，溺水寒潭旁边呢有人在那儿点火，火光大现，怕是有了奸细，所以我带领着众喽啰兵前来巡山。哦，寨主爷，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跟您说，那个火呀不是别人点的，是我们哥俩点的，就因为我们卖柴回来呢，从此路过天色晚了，实在是冷得要命，所以这才呀撅了点树枝在那儿拢起火来，在那儿烤了烤火避避寒，没别的事儿。哦，没有外人吗？哪能有外人呢？您说要是碰见陌生之人，我们能不向您去报告去吗？没有外人，就是我们哥俩。哦，是这么回事啊，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往下看了。眼瞅着这文华把三钢叉子这么一摆，人呢，到那边去看看去，到那边去巡山。是， 喽啰兵啊，对头改对尾，对尾改对头，往那边就下去了。呵，看到这儿，蒋平不由得暗跳大指啊，看起来陆斌陆英这二人，嗯，将来这都是有用之人呐，嗯，还真有点本事，遇事不慌，看我样的。他们两个过来，卢芳、韩章、蒋平从大树后边也全都出来了。哎呀，多亏你们二位了，没有别的，我们得赶快的返回襄阳，我们得回上院衙。哎呀，陆斌赶快过来，三位老爷，不是我拦您的道，跟您这么说吧，这个时候走您可走不了，您出不了山呐。这个巡逻的喽啰兵太多了，一旦让他们发现你们三位，这边如何是好呢？那么以你之见呢，您看我的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陈启旺，是不是你们三位呢先到我的家中暂避一时，明天早晨再送你们出山，我自有万全之策。哦，卢芳、韩章、蒋平三个人这么一碰眼光，把头一点，也就只好如此了。于是啊，他们三个人就跟着陆斌、陆英来到了陆斌的家。到了门前了，陆斌上前啪啪一叫门，他的妻子鲁氏从里边出来，把门开开，一看见卢芳了，赶快的行礼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哎呀，实不敢当，赶快请到里边去吧，让鲁氏啊赶快的给准备饭菜。饭菜准备完毕，他们呢赶快用饭，当天夜里边就在陆斌的家中安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陆斌呢又给他们拿来三套打柴樵夫的衣服，让他们化妆成打柴的樵夫。这三个人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上这些衣服，互相这么一看，嘿嘿，全都乐出声来了。怎么有的装扮起来啊还真像个樵夫，谁呢？那就是韩章。再一看卢芳，这哪像樵夫啊，樵夫哪有留这么长胡子的。再一看蒋平，瘦小忽干，跟病夫一般，这能上山打柴吗？简直不像。没关系，先装扮起来吧。又准备了这么几担干柴，哎，几个人呢全都挑起来，就从陆斌的家出来往外走。总算这一路之上啊没碰上巡逻的喽啰兵。出了山口了，来到树林的这儿，赶快把这个柴草放在地下，把衣服又全都换过来。蒋平来到陆斌和鲁英的跟前，二位，要说这一次你们的功劳可真不小啊，啊，你们帮了我们大忙了，可以说烙印是我，功劳全都是你们二位的。这一次回到上院衙，向大人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你们。我看呢，你们也甭打柴了，从此以后，大人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是不是上上院衙，哎，也来个一官半职的，你们看怎么样啊？陆斌、鲁英两个人听到这儿是连连的摆手，哎呀，蒋老爷，我们谢你们的一番美意，我们是打柴之人，逍遥自在，我们不愿意为官，不过有一节，今后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你们随时呼唤啊，我们情愿为你们效劳。哎呦，既然这样的话，可太谢谢你们了，我们就此告辞了。卢芳、韩章、蒋平三个人揣着金印，急急忙忙的按着原道又返回了襄阳。眼瞅着呀，快到上院衙了，蒋平告诉卢芳跟韩章，大哥二哥，你们二位带着金印从衙门的后门进去啊，我呢从正门进去，咱们分路而行。好，都听你的。于是卢芳跟韩章带着金印从衙门的后门进去了。蒋平呢来到正门这儿往里走，您想这门官人们都认识他了，赶快的垂手示例。蒋平问了问， 先生在哪儿呢？哎呀，您可回来了，先生急的呀，您赶快进去看看吧，先生就盼着您回来呢。好好好，我进去。蒋平急急忙忙来到公孙策的房间一看，公孙策抓耳挠腮呀，焦急的了不得呀，一看见蒋平，哎呦，蒋护卫，您可回来了，什么事儿让您这么着急呀？还什么事儿啊？王府又来了王官，他们到这儿啊，又来催逼着要运金银。我一再跟他们说呀，大人病了，现在不能用银啊，哎，我就一天一天的往后推吧。今天倒好，您看看这两位王官呢，他们索性哎也不走了，就在客厅那儿待着，非要力逼用印，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哦，有这样的事情，那您就不必着急了，您等一等，让我蒋平去会一会他们去，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把他们全都给打发走了啊，您放心吧。蒋平就来到客厅外边，这么一看，哦，里边倒是有这么两位王官，头上戴六瓣的甜瓜巾，青铜的抹额，箭袖袍子，丝鸾大带，薄底靴，跨马服，一个呀白脸的，一个黑脸的，这是谁呢？原来呀是襄阳王手下的王官，一个是金枪将王善，一个是银枪将王宝，这两个人今天奉了王爷之令，特意的来到上院衙这儿，力逼着严查散你是非要用印不可。蒋平一进这客厅的门口，哈哈一笑，就他这一笑啊，把这王善王宝俩人吓一哆子，哈哈哈，呵，这俩人闪不光看啊，这是什么人呢？眼瞅着蒋平瘦小枯干的，骨瘦如柴，个儿也矮，面目清白，两道眉毛远一看就好像两道岗子一样，细瞅稀稀拉拉的有这么两绺眉毛，尖鼻子头，薄片的嘴，鼻子底下有这么两撇倒八字的胡子，细脖筋大颗粒腹，就他这一乐，这俩人能不害怕吗？二位啊，都是王府来的王官是不是啊？啊，到这儿来用印来了，对不对呀？啊，是来用印的，不是跟您说了吗？大人现在身体不爽，无法用印。说了好几回了，大人这病什么时候好啊？哎，我告诉您一个准信儿，您瞧怎么样啊？明天午时啊，那时候来肯定的给您用印，您瞧怎么样啊？人家又把蒋平上下打量一番，你是什么人呢？啊，在家姓蒋，你说话能算数吗？我说话不算数啊，但是这是大人刚才的吩咐，让你们明天午时来，准能够用印。真的，你想大人说的能有假的吧？王善王宝两个人全都乐了，甭说明天呢，再等俩月的明天恐怕也用不了印。好，就按你说的办，明天我们再来。这两个人出去以后，冲着个兵丁把手一摆，带着二十多名兵丁就走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卢芳、韩章、展昭几个人也都过来了。哎呦，先生啊，我那个三哥呢？啊，徐三爷还在睡觉呢。哎呦，他睡觉最好了，借这个功夫您领着我们去见大人去吧。小雨墨一听说把金银捞上来了，也特别高兴啊，急急忙忙的到里边向大人回禀，大人吩咐一声，让他们全都进来吧。进来以后，江平啊手拿着金银来到大人的面前，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我何喜之有啊，您看这颗金印给捞上来了，这真是啊啊，大宋洪福齐天，大人您好大的造化，金印在此，大人观看。把这个金印呢就给递过去了，没想到严查散接过金印来看都不看，立刻就问呐，你们 在逆水寒潭可曾见到你我的武帝了吗？就这么一问，这几个人啊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啊。韩章上前啊，我们没有见到武帝。哎呀，严查散呐、啊、就把这个金印往公孙策怀中这么一扔。哎，武帝完了，光有金印管什么用呢？啊，武帝为了金印而死，现在只见金印不见武帝，我还有什么心肠做官呢？啊，我也能够居心做官吗？哎呀，你们全都下去吧。这么着，公孙策拿着金印，几个人又都退出来了。蒋廷到外边叹了一口气呀、啊、哎，我们是舍身忘死的去捞这个金印啊，满以为大人见到金印以后能够欢喜一番，想不到啊，嘿嘿，大人还是不高兴不欢喜，看起来我这个力气呀、啊、全都白费了。公孙策展昭赶快上来解劝。哎呀，孙爷，您千万千万别这么想，这都是大人跟咱们的武帝啊情谊太深了，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您的功劳绝不会埋没。什么功劳不功劳啊，这不是都是为了大宋江山吗？啊，这不都是为了武帝报仇吗？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真是，这是从何谈起呢？哎呀，四爷，咱们可答应人家王府的人了，明天就要用印呢。啊，是啊，明天就要用印呢。啊，没别的，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得好好劝劝大人去。明天午时，大人不管怎么样，强大的精神，哎，也得升堂理事。这几个人来了以后，咱们就用印。不过有这么一档事儿啊，这个印明天怎么个用法，不是我抢您的差事，由我蒋平用印，您看如何呢？那当然可以呀、啊。哎呀，这个金印是捞上来了，让谁保管呢？哎呦，蒋大哥，我可不敢派您什么差事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看您能不能够暂时护印呢。好，理所应当，但是我一人不当二差，专管护印，别的事情我可就不管了，那是当然了。哎，蒋爷啊，明天那个印到底怎么用的，到时候你听我的不就得了吗？到了第二天午时了，严查散稳坐大堂，那两个王官王善王宝带着兵丁又都来了，就在堂这儿这么一站。嘿嘿，大人吩咐一声，把公文呈上来。什么公文呢？都是不要紧的钱粮公文。吩咐一声，用印。蒋平特意的拿着这个黄包，把包打开，印匣子打开，把金印取出来，来到王善王宝的跟前，让他们看清楚了。瞧准了啊，这可是金印，现在可就用印了。让他们眼瞅着把这个金印往上这么一盖，行了，把公文拿回去吧。两个人把公文取走之后，公孙先生这个乐呀，这回可就没事儿了。蒋平说，这回事儿可就来了。怎么？没有金印他们催逼金印，有了金印了他们就会派刺客来刺杀大人。哎呦，这便如何是好呢？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

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